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青年说，继续说。 一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刚才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 联合大学 首都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啊、嗯、他们这个暑期的时候呢，去了安徽的小岗村和北京的发廊厂、 嗯、 而且在北京发廊厂不仅这个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历届的景泰蓝的这些作品，而且还跟老师傅们学习了景泰蓝啊， 并且亲自做了两个作品出来， 并且亲自做了两个作品出来。刚才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图片啊， 嗯，可以说， 嗯， 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艰辛的吧？你们在这次暑期实践活动当中，你们觉得带给了你什么样的东西呢？ 嗯，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文化这种精神，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继承，需要我们去发扬、 嗯、 就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个景泰蓝，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就是也是帮景泰蓝去找一些更多的传承人吧、 嗯、 然后让他继续传承下去这个古老的工艺。 嗯， 你自己有想过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嗯，掐丝的时候，就是掐到最后，就是已经很快能上手的时候，其实想过毕业要不要来这儿工作、嗯、 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啊、嗯。对，其实你掐进去就 是，但 是 这点错3次千万不能说 没有，能掐丝工艺 掐 点蓝的人要离他们远一点。 是的是的。嗯 嗯， 无忧呢？无忧怎么来看这次在北京发廊厂的实践？ 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这个时间里学到了很多，也有很多感悟。从中认为这个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这个景泰蓝只是其中的一个。 嗯。 但是我认为它这个如今这个传承还是，就是说宣传力度和传承并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我觉得它是逐渐的会好，在我们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小学同学或者幼儿班同学去体验。 那么小啊？ 对、嗯，我觉得国家还是有这个发展，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鼓励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发扬和就传承的。在这儿，我觉得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像我们这些大学生多投入或者说多了解一下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好的，感谢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也就聊到这儿吧。 好、嗯， 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做更多精彩的景泰蓝作品啊。 嗯，能够将这个文化传承。 对，我有一个提议，如果下次的话，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青年说的景泰蓝。 哇， 真的。 做青年说3个字加我们的话筒是吗？ 对，但是思琪绝对不能点，我跟你说， 让无忧去点吧， 让无忧去点吧。这个思琪来给我们掐。 嗯， 好吧，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我是张悦， 我是马宁， 再见， 拜拜。

最近终于能够每天早上八点按时醒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养生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醒来完全不是靠自己的毅力，而是每天早上八点钟楼上就会准时开始钻墙，这个声音吵醒人的效果真的是好过我有生以来用过的任何一个闹钟。我现在每天早上都非常痛苦，但是又怕他们装修完之后我早上又起不来了，所以我现在内心非常的纠结，希望有一天我能不用听到这个声音也可以按时醒来吧。 我是天早晕了，没有人是我的朋友，我听着音乐拿着香槟独自一人游，你想要看好戏，但孤独却是我的 energy， 我去你的，去你的人，我也得拜你，哎呀，自以为是了吧，我说你哎，哪都是你的唾沫，我说你哎，我轮不到你心口开了，我说你哎，你我都是噪音的制造者，你脱掉巨人的外壳，有话也能好在感弱，伪装独生，靠自己躲。跟着我来到，谁也在燃烧，剩余的烦恼来气焚烧。我只是浮躁，

走到底，只要你愿意，没有勇气开口说我爱你，陪你走到底，只想陪着你，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啥东西。 I'm crying out, but nothing comes now.